太眠摸好多期摸奶世界，欢迎来到火烧万世桥的世界。就算你讨厌火烧万世桥都不要讨厌我，我是周庭。 中环四海政治，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何俊仁。 花生当万事，他们说他们最积极，我是谢志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舞。 好，翻到嚟第三节。喂，嗱，又有一个问题想问下你啦。你觉得喂呢波咧，政改过唔过都好啦吓。咁琴日阿梁家杰嘅答案又 convince 唔到你啦。咁啊点咧？你有冇啲咩 model answer 俾到出嚟咧？即系好似而家泛民主派争取唔到普选咧，政府就一味撒赖，冇啦，政改无期噶啦，唔会再攞出嚟表决噶啦，你吹啊！咁你个个就企 Q 咗喺度噶咯，拉布唔肯拉咁点咧？ 我就意思就话做又做唔到啲乜，跟住票又话我否决啦，咁啊，咁究竟下一步可唔可以即系提示下大家咯？即系我冇泛民主派嗰啲思维啊，但系即系或者我唔知道佢哋究竟个策略上，喂呢一盘棋佢哋想点捉啊？但系你问我嘅话，起码你喺落区依家又话咁大肆宣传，每日都同政府对着干咁样样喺度日日啊，佢落区时你又落区咁，咁你系咪应该都俾翻一个好清晰嘅交代各位选民先？ 呢啲系应该要问下宇宙唯一民主派 YM 啊， 佢有咩？佢有咩论述啊？我想听听 佢。呢个拉， 我想请教 先得， 我想请教啊。 但系如果你问我呢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承认失败先咯。即系你好坦白讲，如果今次政改过，根本你条泛民，你泛民嗰条线啊，基本上呢一条战线就已经系崩溃， 散晒啦。唔系，其实你问我，我觉得呢条战线已经越嚟越散啦。同埋，同埋下届2016嘅立法会选举，我嘅预期系连地区直选嘅部分建制派都可以过半噶啦。即係個議員數議席數目啊，攞到嘅議席數目都係可以過半嘅。換句話講，即係下一屆立法會其實佢基本上掌控曬功能組別同埋地區直選兩邊嘅majority 咯嚇。咁即係佢要過乜都得啦，即係大部分嘅議案基本上冇問題啦。同埋爭個政改個三分二咯，其實分咗佢落力少少。都已经搞掂啦，喂！依家争嗰四张飞系嘛？ 而家争通过未转会啊， 同埋未转会，咪咯，即系争几个人啫。咁所以即系 民建联嘅 logo 都得噶，你 即系其实你问我，我觉得都不愿意啦，即系已经系指日可待啦，即系下届分钟已经出现呢个情况啦。2016，我觉得系建制派已经基本上系可以控制到呢个局面噶啦。 即系我觉得第一泛民要承认失败先咯，即系以后就冇泛民。OK， 即系唔好话俾人听，你争普选又争取民主啦。民建联都话争取民主嘅， 依家好犀利啊！啲 band 啊真系分唔到啊。 系啊，尤其是冯建基同啊，佢哋嗰啲啊， 就唔好讲边个啦。但系起码佢哋民建联写嗰啲 slogan 咩一人一票选特首嗰啲，哇！真系大佬你都分唔到佢咩党派噶，真系。 因为老实讲，即系你唔承认争取普选失败咧，你民主派纲领你系唔可以重组。 嗯， 即系当你承认咗失败之后，你咪重组纲领咯。即系你咪即系嗰条纲领嗰条线，你咪吞去第二度。哦，以前咧就系争取普选嘅，即系大家都要知道就系话喺香港而家呢个咁分裂嘅社会，尤其是有热狗呢啲咁嘅人，系嘛？大家都争取唔到个所谓叫互信同埋团结， 特登加插噶嘛呢一段。 你使唔使我播阿波哥嚟声带俾你听？尤其是 有爆料 人 爆料声带， 嗰条声带咧，即系如果我真系放咗出嚟咧，阿波哥唔。肯过我， 真系所以唔好啦，唔好算啦。 呢句说话系毛哥讲嘅，唔系咁。但系事实上，老实讲，你唔重组个纲领，去到就系话，譬如我而家泛民主派嘅纲领就系话，我确保社会嘅资源系用得其所嘅，又或者社会嘅资源系分配咧，必须符合公义嘅。呢条咪一条重新嘅战线咯。因为讲真，你一日到黑，好似梁家杰咁话斋，你话喂，而家我争取嘅系普选，咁而家政府唔拎嗰个政改方案出嚟同你倾，唔 initiate 呢一样嘢，你泛民主派咪年年都坐喺度选先？ 我其实觉得根本个议题都唔需要太大咯，以后。因为坦白讲，如果今次真係否决咗方案，或者过去咁多次由0708 到2012雙普選，到到今時今日呢一次嘅政改方案，其實如果到最後無論係嘅結果或者定係你哋嘅取態，都係傾向原地踏步，或者都係無乜寸進嘅，正式係咁。其實講真啦，唔好再用呢一條戰線啦，或者都唔好再講呢一個係你最大嘅政綱啦，應該咁講係嘛？即係調翻轉，可能簡單嘅議題，不過喂，我喺呢度講會唔會 so call？教精咗人㗎，即係我就唔想囉，我又唔係嗱，我再次重申，我商人嚟㗎咋，即係等於我唔係歌星，我冇嚟走去叱咤嗰度㗎 ,ok? 我唔係唱歌嘅，我唔會走去攞叱咤獎啦，係咪？即係我業餘㗎咋，都係講句需要聽到呢句說話嘅唔該聽啊，即係我業餘㗎咋。咁所以我久唔久嚟客串下咁樣樣，即係我可以做下旁邊學，但係即係你問我，我覺得泛民主派嘅存在必要都唔係太高咯，同埋即係梁家傑就都係依舊嗰句，就話沒有分裂嘅本錢咁樣樣，即係大家其實係應該啊，即係坐埋同一條船，做嘅嘢要一致咁樣樣。咁即係其實呢個根本不切實際啦。喂，坦白講，有啲人覺得拉布係最 effective 嚇、有啲可能覺得喂唔係咁，我反拉布先最有效、 偏更保唔俾人點？ 唔係咯，偏更保咁咁，你淨係呢一啲啊，即係 tactic 上面嘅差異，你已經冇辦法大家坐埋同一條船。呢啲咁嘅廢話嚟嘅。咁你如果既然都要面對呢個現實，又都正如頭先講，你政改次次都係咁樣樣噶啦，將來你都預期到噶啦。坦白講，你如果呢次政府或者中央嘅取態根本係比想象中嘅强硬，咁你亦都可以预期喺习近平当政嘅呢十年，我话俾你听，只有更差，系没有更好。咁你嚟紧再 present 多十次呢啲方案都好，其实你哋泛民主派如果讲到咁坚持呢啲原则嘅，屌咁咪又系否决？咁你无需 就系揸住个三分一嘅受否决权， 系啦，即系你依家就不断系啊 ，no 咁何况我觉得呢三分一慢慢会冇埋，即系我嘅睇法系嚟紧呢届立法会再一次立法会基本上。人哋已經有辦法啦，即係人哋可以合法地增加選民數目噶嘛，即係或者 一呢樣嘢我哋好早講啦， 唔係就係咯呢個人哋一路係咁登記緊選民噶嘛，唔係咯，你呢個根本係by數字，淨係by calculation， 你已經知道啊，嚟緊嘅選舉係一定係對建制派有利，而佢哋嘅配票機器亦都係越嚟越精密噶嘛，你今次make咗啲mistake，下次咪識得又小心咯，又或者啊上次幾乎俾你偷雞啊，今次咪將港島區嗰直撥去九龍西咯，咁即係你總係有呢啲方式，人哋有無限嘅資源，咁你總係會有啊即係打仗嘅即係人哋嘅優勢，咁坦白講啊，我對立法會即係嘅議席啦，如果純粹論議席上。我就唔覺得泛民主派會有上升或者增加嘅空間咯，所以可能當其時都諗翻轉頭，當年民主黨要贊成呢個加立法會嘅議席，就係佢亦都心知肚明，即係如果喺呢一個不變嘅局面底下，或者不變嘅議席數目底下，民主派根本冇能力，亦都冇條件去攞更加多嘅議席。咁佢哦，如果為黨利益也好，或者佢哋 so call 嘅民主發展也好，咁要多啲民主派議員入到局嘅，咁咪唯有增加個 total 嘅 number 咯，唯有增加個總數目咯，咁佢咪可以多啲人入去玩咁解。咁所以其實即係你問我，我對於即係所謂嘅立法會議席， 即係怪唔知你唔選啦，已經心灰啦啲，即係睇到好似兩樣嘢都好似天啊係天冧啦，唔玩啦，係嘛？ 客觀啲講，仲有啲乜嘢好玩啦，係嘛？即係人哋又掌控曬行政資源、選舉嘅機器，甚至乎蛇齋餅種，再加埋所有嘅團體網絡。我想問下你，你點樣樣？即係 OK， 我唔係即係又唔可以講得咁消極，或者唔係話即係心灰意冷，而係我覺得即係你真係要好 dedicated 咯。即係如果假若 你真系好中意蛇仔饼种， 系退一万步，如果真系假若要出嚟选举嘅，我觉得你真系要全面奋身到一个地步，系哇，你真系些少，即系每一分钟、每一秒、每一刻，你都系谂紧。 好似我哋阿前主席咁样，系咪 ？Erica 真系瞓到，哇！你一定要投票俾我，你真系要投票俾我。 咩啊？咩前主？我哋嘅前主席， 我嘅前主席啊，系嘛？ 我冇同佢 系啦，我嗌过噶， 我冇同佢喺执委会共事过啊。 呢啲你嘅事，我嗌过嘅， 你 先嗌过， 系咯你咋？所以不能够我哋啊，嗱，分清楚。 我啫，唔关你嘅事。 我从来都系刘主席底下嘅人嚟嘅 ，OK。 所以大家有咩误会都系同刘主席嘅误会。唔好打错人哋 ,ok? 唔好染污咗第二个。 嗱咁我答应承咗大家炒花生，冇理由唔冷水嘅时候炒花生㗎。嗱即係嗱我你知我份人啊，我唔免窝喺任何嘅事情里面讲呢句啫。咁我真係好想问下你，点解你会觉得刘家雄欠咗你公道又好，佢觉得有啲嘢你係觉得佢可以做佢冇做到又好，点都好。 唔 系正经讲啊， 呢个唔好炒，呢个唔好笑。唔系我其实我亦都唔系话好介怀今日发生嘅即系少少嘅误会。其实我即系坦白讲，你问我过去咗咁多年嘅事，即系用年计，即系亦都唔系话即系咩咁大镬或者咁紧张嘅事。我亦都坦白讲，即系喂同佢嘅交情或者啊，即系同佢认识嘅年份，喂远比呢啲嘢长同紧要啊，或者根本呢啲何足挂齿啊？正式系呢啲。 即系我净系想讲一样嘢， 系。 你真係識得耐嘅舊同學，嗰啲講緊係中學同學都好。 係。 你有冇邊個同學你係從佢呢一世人未嗌過交啊？ 唔係就都有㗎係咪都有嘢都有。 一定係喂我一定喂就算我最 friend 而家聯絡嗰啲中學同學啊梗係有一排喺唔同你食飯。喂你明明攞咗我個擦紙膠，你整爛我支鉛筆你又賠返俾我，你算點呢咁樣㗎？系嘛？ 或者未必到嗌交，即系或者有疏远啲嘅时候，或者有大家系咯，即系少啲联络嘅时候咯。你问我，我从来都又唔系话好介怀某一两件事。咁只不过我自己坦白讲，今日有些少错愕，就系、是、因为我唔知道点解人哋要咁凶狠嘅态度，即系好似讲到喂，即系我就 可能佢唔系凶狠，嗰、那个系即系本身个 本性 凶系。 即系 in blood 嘅态度系咁噶啦，哦，咁可能系嘅，咁可能系，咁所以我亦都唔系话认真好介怀，你知我亦都今日无论 Facebook 嘅回应定系人哋问我，我都系话喂，我都系一笑置之，我都系哈哈咁，即系我真系觉得唔系好需要介意嘅一件事，只不过即系我就话即系亦都唔知啊，站在我嘅角度，大家亦都希望大家都体谅或者明白，就系当其时真系得我一个人吓、啊，即系话譬如见到。党内某啲人，尤其是嘅问题或者个制度有啲咩问题， 即系佢叫佢食屎系啱嘅，系嘛？ 即系 系嘛？即系好坦白啊，大家 好多嘢，好多嘢系嘛？即系我够胆指出或者我提出一啲反建议或者一啲唔同主流嘅声音，然之后俾人哋灭声，俾人哋叫 shut up 或者喂大局为重啊，又呢四个字咧成日搬出嚟大局为重啊，咁喂。OK， 咁依家我都当日我亦都接受咗啊，当然有些少意兴阑珊，但系当日我亦都接受咗。咁何况今日呢？今日我更加冇理由唔去接受，因为喂讲真，亦都与我无干，即系系咪先？又唔系呢个政党啦，又唔系同嗰班人仲有好密切嘅联系啦，或者又政治上冇乜冲突啊、利益啦呢啲啦，咁何必要再计较咧？对我嚟讲，我真系觉得， 我都系误会你啫，系嘛？ 一句讲晒系误会嚟嘅，唉，即系所以大家都系咯，即系唉冇嘢，我就冇嘢啦。 即系老实讲，即系有跟开人力，又或者即系衰啲讲句，2011年有开始即系跟呢支旗出嚟，吶喊助威又好，有份选又好，有份摇下起又好，乜都好。每一个人对刘家雄其实系有个 开得名噶， 唔知唔开得。嗱呢句我又唔笑喎，呢句我唔笑喎，即系认 真 讲 嘅。 每一个人对，唔好话对佢，对医生你有冇一个形象喺度？有啊，万必有冇啊？ 有 啊，即系你当然有啦，系咪？甚至乎 我哋已经性格小生嚟噶嘛 ，Erica 已经系2012年之后 先至嘅，吓， 即系先至系 比较鲜明啲嘅，系啊，冇错。 咁其实你唔可能话你每一个人有个态度系咪？有个性格。有个 charisma 喺度，当然有啲人个 charisma 唔系每个人中意嘅，即系我真系好坦白讲吓，即系例如 YM 嘅 charisma， 咁当然系有人中意啦，即系 Given 佢系同你站在同一阵线啊嘛 嘅时候， 即系当呢个人系对家嘅猛将嘅时候， 你又 唔 挑你 啦，会再中意噶啦，系嘛？即系有啲人系咁样嘅，咁当然就系话有啲人可能再圆滑啲，系嘛？医生咪好圆滑，即系我觉得佢对每一个人都 系咁，系冇错。 即系又唔中意讲是非，有人中意害佢一件事，系咪？每一个人都有佢即系讲嘢嘅通，或者佢点样样。但系问题咧，有时个问题就我以我做例子啊，即系有时可能同 Donna 又好，即系有时同 Johnny Fong 又好，有时同以前同大舅又好。 我哋突然间我反客为主，变咗你系。被訪問啊，要真係心路歷程啊先。 我唔知我而家講 hard to hard 啊，係嘛？ 點解咧？ 交一交个心出嚟啊，即系讲下啲心底话。 系，其实一路咧，我系好想有人访问我。 喂，好啊，太好了！ 但我唔捻知边捻都可以访问我，即最紧要嗰个人第一件事，我起码我都同佢有个 mutual trust。 系 ，OK， 系即同埋即 我哋依家就用最后呢十分钟时间，肥佬礼，网上肥佬礼，网台肥佬礼，系嘛？嗱，嚟一个心路历程， 即我。每一个同即大舅咯，你冇可能同嗰啲人合作，你系完全大家喂日日喂点啊大舅握下手喂，喺咁落嚟倾啲咩啊？唔会，唔可能。 嗯， 尤其是一个喺一个咁fast pacing， 喺一个咁热嘅热厨房，即学当娜话斋，你唔可能每一样嘢，你要我哋每一样个谂法，嗰个步伐。嗰、那个处理方法一样， 都一致嘅系嘛，冇可能嘅系。 咁选紧嗰时更加唔可能。 系 你话一条队有四个人，你有乜可能？每一件事你都同佢话，你决定就啱啊！大舅，我支持你，唔会啊嘛，系嘛？喂，更加上就系话，系咪每一个人都可以学阿刘墉咁样？我真系可以，第一，我有咁嘅 financial background， 我辞一份工，我出嚟选。 嗯， 咁唔得嘅，咁啊点啊？唔得嘅咪就系少啲出现喺街站，少啲 involvement 咯。咁但系问题，喂大佬。咁我屋企你养啊，系嘛？即系而到而家，点解我无端白事突然间会走去睇医生，要走去食血压药？因为选嗰时真系发现，原来血压真系顶 好高嘅吓。 即系讲紧系坐喺度量都系量过百啊。 嗯， 嗰时系未食药啊，系上压八五六，下压一八八一咁啊。医生话唔得噶咯，因为选嗰时你又知道夏天咧， 系好热啊，真系好辛苦。 晏昼咧，实际上你又唔即系唔好咁。企喺街，因为你一头晕咧，即系我唔确保你个脑咧会唔会有啲咩血管会爆啊？吓咁啊，即系你谂你，咁啊少啲 involvement。 嗰阵时仲要你冇依家咁清减添啊，应该 菜过你啦。嗰时我更加清减吓，即系我一定要俾我咁假象自己嘅，系、okay. 咪？咁你唔可能要求到每一个人同你合作上面、你嘅处事方式一样，你唔同意见梗有。 唔系呢个我认同啊，所以其实到最后讲真啦，我唯一一个我觉得要指出问题嘅人，咁到最后大家都有个共识话，我唔系呢个时候唔好搞啦，系咪啊？即系选咗举佢啦，靠佢啲票啊嘛，大佬啊，唔好搞咁多嘢啦吓。咁、啊、即系 KO 咗，咁我亦都喂明白啊，站在。佢嘅立場可能亦都係真係有呢一個當刻嘅需要咁，我亦都好感激喺呢度順帶啦，即係其實好感激好多無論係人民力量當其時嘅支持，或者依家嘅支持者，甚至乎或者好多嘅網友或者認識我或者認識人民力量執委會嘅人，都今日其實或者我都見些少，或者一路以嚟都見些少，就係即係都有些少叫做有平反，有平反， 好多支持你要平反㗎， 係嘛？即係啦，即係原來係旁觀者清嘅呢、這個世界，明眼人係睇得到嘅，咁即係 after， 尤其是係咁多事呢幾年發生完咁多事。之后回望翻，咁系咯，咪大家更加清楚当其时点解我要喺度边巴，要出声，要指出某人嘅不是，要指出个党内嘅问题，咪就系更加明白咗点解咯。咁 喂，咁但系嗰时候某人嘅伤害咪真系好大咧？ 咁始终对。所有成件事我唔知啦，之後係因為某啲議席好似敗選咗之後，大家嗰個氣氛更加唔好啦嚇，即係我退策咁，更加可能個裂痕 係爭少少， 係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大家即係佢哋亦都 歐洲佢唔係輸板琴啊。 即系所以变咗，我觉得就好多嘢系即系系咯，即系所以你问我依家望翻转头，亦都比较清楚啲。咁我当其实我亦都唔觉得自己或者讲嘅 raise 出嚟嘅呢啲 issues 或者问题系即系有咩咁即系违反咗啊，即系佢哋嘅所谓嘅原则。咁 anyways， 咁呢个亦都一笑置之啦，系嘛？系咯，有乜所谓啊？系咯， 朋友即系好话唔好听。我都话啦，即系有一集系好感触嘅，听刘家雄嗰集唔知乜嘢嚟嘅， 喺呢度噶，呢度嘅节目嚟， 唔系睇以前人网添重要，有一集系讲到喊咁口嘅，即系你要知佢同呢个圈完全无关噶嘛，即系第一件事就系城市在个再论坛先嘅啫，跟住先至无厘糊涂咁啊，又识咗个 Y M 系嘛，又识咗一大堆人系嘛，做咗啲唔应该做嘅，跟住又要抛个身抛到咁迟，即系发展咗咁样多，其实。好多支持者都仲會好想你地位，你就算唔係站在同一陣線度，你每一個唔同嘅崗位繼續發光發亮咯。 係啊，其實係啊，我認同呢樣嘢。就算即係話，假若光譜第日可能真係有可能不一樣，或者依家都可能不一樣，甚至乎 即係好多理念又好，策略又好，或者睇法又好，都不一樣。其實又如何啦？即係我覺得你問我 in my mind， 我相信一路以嚟支持人民力量嘅人都非常之理性喎，呢一樣嘢 係嘛？即係啦，都好理性知道噶嘛，係嘛呢樣嘢？咁所以我就話我你問我 即係我哋唔會拜偶像啊，拜偶像嗰啲已經去第二邊， 係已經唔再係 係啦，唔拜偶像嘅就留喺呢邊講道理，留喺呢邊 繼續存在翻喺度。 所以我仲係支持呢次，即係仲係支持呢支旗幟嘅。 我仲係支持呢支旗幟， 以劉家雄 撐咗品 球為首嘅。 撐咗品，撐咗品，撐咗品。 嗱，搞事啊！嗱，出嚟啊，枪枪喺度搞事。 呢个声音效果。 事啊！嗱，呢个声音效果嚟啫。吓，头先有人搞我 panel 啊，我唔系撐咗品啊。即係我係支持 咁所以咯，即係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充分了解時任主席嘅我需要做嘅嘢，咁所以你問我，我從來都唔 所以大家係冇嘢嘅， 我係唔係我冇 hard feeling 嘅，純粹即係喂唔好咁嘅態度啦，喂大家話曬多年朋友 pop up 咗，突然間誒呢啲嘢值得討論咩？ 唔係咯，跟住仲要唔係仲要講到好似屌你講嗱，我唔介意講啊，係咪先？即係純粹係態度嘅問，喂乜嘢叫做你講到你實唔仲要開全名？我最憎人哋嗌我三個字。任亮轩， 我冇介绍名啊，嗱，我连名都 某人，某人，唔系啊，某人，今日无啦啦，任亮轩，你讲到你就讲唔赢我噶啦，我费事同你嘥时间啦，你去追击保皇党把啦，咁 唔系， 咁点啊？喂，你换转， 我觉得你捉错用神， 换转，你系我 呢件事。啊、好似头先你咁啊，睇到任亮轩，你啊讲到你啊讲唔过我噶啦，你啊咩翻屋企吧啦，你又唔使同我讲，呢啲咪衰啊系嘛？但系唔系 ，no， 任亮轩，你讲道理唔够我讲噶啦，你快选啦，呢啲系咪温和好多啊？我识嘅刘墉系呢种嚟嘅，系嘛？佢根本系喺度同你嬉笑怒骂咁样，根本就唔系咯，根本就唔系头先我第一个 version one， 所以你。根本就捉錯 了，是我的問題，所以我都係，所以我話算啦，我亦都講咗都話咯，我已經係真係圈外人啦，所以真係，唉，真係冇所謂，我就真係唔係全睇得開。 即係而事實上，我覺得好多呢啲 verbal 嚟嘅誤會係，有時係我可能定性咗一個人，即係林君，即係有時我可能定性咗一個人，嗰、那個係陳大文都好啦，是但係咪嗰個陳大文都好啦，突然間覺得喂。我明明同佢好似讲好事喎，好似一句执埋嚟咁，屌你咩算点啦？所以有啲乜嘢唔该打电话同我讲，即系留言咧，我点样估你语气？ 系啊，系啦、啊， 即系有时我睇到语气就系 Kevin 嗰种，但系原来其实唔系嘅， 即系我头先系用咗任亮轩嘅谂法去揣摩咗某人嘅态度。 即系真系可能系都唔定，即系同埋老实讲，我真系噶。有一班中學同學係我即係多咗啲私人時間，近呢一兩年我先揾翻去打籃球啊、打機啊，成 係會呢、這個我都有成日發生。 嗰啲可能擺低咗十幾廿年， 係會真係。 即係入邊有幾多個你係突然間屌嗰個咪好似推 撞我咯？係唔會啊，係啦。 你梗係同佢有啲心病 乜乜乜乜。 咁但係問題而家見翻屌啲算係乜 嘢？咁 即係有時係可能我自己個腦唔係唔關你事，唔關佢事。 喂，同埋嗱，講開呢樣嘢真係嘅，亦都。乘機借呢個機會，我知道好多可能現在或者以前社民連嘅朋友或者黨友都係聽呢個台嘅節目，咁都乘機啦嚇，借一分鐘時間啦，即係過去嘅有啲咩嘢誤會。 咁犀利嘅，你呢啲時間你都可以 係啊，梗係啦，唔係同埋唔係散唔散諗，即係大家咪又係嗰句啦，即係同一條主線啊，同一個意思就係、是、喂一笑置之啦，即係過去嘅嘢講真。你有你嘅崗位，我有我嘅崗位，或者你有你嘅諗法，我有我嘅諗法。當其時起碼，或者嗰個衝突嚟自某啲嘅原因、某啲嘅人物啊，或者某啲嘅情況， 都係 YM 嘅啫。 咁到最 後 YM 嘅啫，有乜好講嘅係嘛？ 咁到最後，大家睇翻即係正式係笑看風雲啦，係嘛？即係依家睇翻個歷史，睇翻無論係當其時社民連定係當其時嘅人民力量，當其時發生過咩矛盾，當其時發生過咩所謂嘅衝突，希望大家。都系真系，即系都还咁都过咗去。兼且我真系圈外人咧，大家唔使咁敏感，唔好见我一即系揦翻支咪或者一俾明报 post 翻出嚟就即刻觉得好似啊又咩蒲头啊或者点点，唔系啊，我真系纯粹真系客串下，同埋即系我有留意，我有关心，我亦都间歇会参与。咁但系即系你问我有冇一个即系话好明确话要点样样嘅目标，或者啊又要啊影响到大家嘅生活啊？你哋嘅圈子，我其实讲真啦，我都唔系 咁啊，理唔理你哋嘅圈子咧？即系。 老实讲，我就直情又冇圈子分嘅，即系啱听就听，唔啱听就罢，系咪？即系大家啱，有时同一阵线嘅，咪大家一齐反对咯。有阵时大家 系啊系啊，即系都系是其是，非其非。呢句嘢好可惜，俾民建联偷咗去用，我真系觉得好可恨的。即系其实真系嘅，好多嘢真系我觉得是其是，非其非。亦都正如我哋头先讲，我哋依家喺呢一个环境，喺呢个条件下，可能好多人都系变咗走向两个极端，但系亦都难保某一日。可能大家都 soften 咗之后，可能系即系多咗所谓嘅中间派，或者多咗所谓嘅光谱，唔好走到咁极致咯。即系亦都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咁所以无论如何啦，咁我亦都好 treasure 过去每一件事嘅发生，亦都 treasure 每一个人，尤其是对过我好嘅人，或者大家相处过、相识过嘅人，我都好感恩嘅。 我分析都系，即系今次选举人力应该会大胜。 系嘛？ 即系我只系觉得白鸽系应该 KO 咗噶啦，系嘛？ 唔一定 KO， 我唔会讲得咁准嘅嘢，即系可能系调一调整，系嘛？但系长远嚟， 咁如果系以你嘅， 应该系发展成系白鸽。 以你嘅推动嘅，以你嘅推断嘅话，咁应该九龙西加嘅嗰只好有机啊，可以揾人空港去抢咗。 就你啦，不如 我唔系喂嗱，澄清，我一唔系呢个圈，二唔系人民力量，所以我冇咁嘅 人民力量。 系我话，如果你话人民力量嘅发展会可以 bling bling 啊嘛，咁应该人民力。可以揾间空降去九龙西搞掂咗佢啊！ 我唔识而家 推动啊，推动啊， 呢 句推动啊，耶！ 我唔识而家意见啦。即系不过 anyway， 即系其实，所以你头先话嗰句咩是其是非其非咧，其实讲就好似好废嘅，但其实 真系要嘅。 但阿 B 哥已经开场嘅时候同即系已经喺呢个节目度讲啦，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系， 即系你咩党派啊，即系你咩立场咧，其实。 唔紧要嘅，真系。 即系就算你讲啲我唔啱听嘅，其实我都俾足你讲。即系例如系咩啊？即系搏击会 version one 啊，维园立法嗰时，即系嗰个人系绝对一个炒楼嘅。 系啊系啊。 即系佢绝对唔系一个黄丝带，你明唔明啊？但系问题就系话，我绝对系容纳到唔同嘅意见，讲咩都得。即系 given， 你真系理性咁讨论。 同埋我抽离咗政党嘅背景同埋参与之后，我觉得真系都听到嘅意见亦都多咗，亦都能够。接受到嘅意見或者起碼認同到嘅意見都亦都多咗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 即係嗱呢樣嘢， 大家都可以闊達啲咧，亦都 係 嘛？ 即係當你係好 heavily involved 一個政黨，係你係好 opinionated， 你係有一條 line 有一條 agenda 出嚟嘅時候咧。你其实自己系睇漏咗好多嘢嘅， 所以整整翻个肥佬礼觉醒咁啊，或者整翻个乜组织， 唔系我不嬲都系好沉，即系点讲？我系冇沉迷过，所以我唔需要。 Raymond 会师或者肥佬礼觉醒， 但系事实上，即系当你唔会喺即系帮自己设立一个前设立场嘅时候，你系会谂多咗好多嘢。即系譬如你隔篱所谓叫黄师，喂佢讲啲真系唔啱你听嘅，或者同你意见唔同嘅时候，你咪打柒佢咧。系嘛？你就算同佢拗，你拗佢两个钟头唔赢，你需唔需要尊重佢咧？我相信要喎。咁诶，唔好意思，先生，我真系同你讨论。 冇办法啦。 不过，我真系尊重你意见嘅吓，即系有意嘢咪大家倾下偈咯，系嘛？ 所以我对反而系同一般人持呢个相反意见。我觉得将来行嘅即系光谱，反而系走翻向中间嘅路线多过话，即系真系偏向两极咯。不过 anyway， let's see， 即系呢个就大家嘅 prediction。 即系讲紧系两届之后定三届之后？但系呢 一届， 我相信人力系都系。好重飞啊！ 系嘛，好重飞啊！好，睇下边只马跑出， 人嚟嘅唔系马嚟嘅。Okay. 好，今次时间系咁多啊，交个麦俾院长，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甩白头好特别，我系萧若元。